第93集，像个阴谋。半字寒暄已无，许苏像只鸟般利索地下地，上前一把就拽掉了许林脖子上的翡翠。他劲儿不小，许林白皙修长的脖子上立马溅了一道红印儿。许苏依旧笑嘻嘻地看着许林， 你还真是走哪儿都带着这个呀。 许林不卑不亢， 这是傅老师送给我的。 许苏细看了看貔貅，跟那金牙描述的分毫不差，心里大约已经有了数，抬了抬袖子就把东西抛还给了许林。 送你了就是你的，我也不稀罕呀。 许林把翡翠貔貅攥紧在手心，割下请柬要走。 哎，急什么呀，屁股上长疮了，不坐坐就走。 许苏出手将人拉住，嘴角扬起好看的弧度，笑意盈盈地将许林摁坐在了沙发上。 这两天在忙什么呢？说来我听听。 这笑容显然诡诈，许林生硬地将人推开。 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别说你已经离开了君寒，就算没离开，你是助理，我是实习律师，凭什么我向你汇报啊？嘿，你这张嘴。 对方态度蛮横，许苏一抬巴掌就朝许林脸上掴下去。本想扇许林一个嘴巴子，结果又生生刹住，反倒极其轻佻温存地在对方脸上摸了一把。 我知道你跟马炳元那伙人勾勾搭搭，但不知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。要是冲我来的，那你就大方一点，咱们俩抄家伙打一场，谁残谁废各凭本事。可你要是冲傅云县来的。 许苏眼里突然冒出火光，灼人无比，他出手将许林按倒在沙发上，用肘关节死死抵住他的脖子。 我一定弄死你。 许苏跟马炳元那些手下待久了，近墨者黑，嘴里动不动就喊打喊杀，不三不四的，但他不是恐吓，是真心要跟对方拼命。他倒不怕许林是因为嫉妒来找自己的麻烦，但眼前这个男孩其貌可怜，其心可怖。许林也不知许苏哪儿来的力气，他挣不动，索性也就不挣了。两个人一上一下地对视着，对峙着。 好了。 许苏听见傅云县的声音才松了手，许林一把将他推开，涨红着脸羞羞地喘着气。不知道傅云县什么时候出现在他们身后，又听见多少，许苏怕这厮又像上回那般恶人先告状，决定先发制人。他说， 你干嘛拽我呀，两个人都倒了。 我有事情要谈，你回避。 傅云县将许苏打发上楼，许苏慢吞吞地往楼上走。他听见傅云县与许林讨论马炳全的案子，许林问， 案子这么大，只是特情就能免死吗？ 看样子傅云县仍打算替马炳全辩护。许苏欲去又返，大着嗓门道， 还替那个人渣辩护什么呀，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你不要命了？ 让你上楼就上楼，掺和什么呀。 傅大律师以刚愎著称，哪能这么容易改变自己的决定，可能意识到语气不妥，稍稍缓了脸色。 你人刚脱险，这些事情就别管了。 傅云县的态度很笃定。许林走了，傅云县抽出请柬看了一眼，算了算日子，大约能腾出时间。许苏坐在他身前，仰着脸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手里的那张请柬，心里想的却还是那个可疑的许林。他说， 许林明明有问题，你刚才为什么还护着他呀？ 马炳元闹过这茬之后，傅云县确实派人查过许林，但意外地发现他的身份并不存疑，许林跟他说的那些基本与事实相符，只有些微出入。当年傅云县替许林他妈打赢了官司，法院强制执行没多久，他妈就病死了，许林他爸便拒绝继续支付赡养费。此后的许林住的是最简陋的棚户区， 也不知怎么才在这艰难的环境中长大成人。他的生活依然只有苦涩，并非如他所说日子过得挺好。但这点出入在傅云宪看来算不上是多大的问题，律师本就不是菩萨，他也并不指望所有人都在遇见自己之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视他为方向或者信仰，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也是枷锁，是累赘。 贺小璞要结婚了，也请你一起参加他婚礼。 大约是觉得纠结这点事儿没意思，傅云宪扭头就走，吩咐阿姨准备晚餐。傅云宪刚从外地回来，蒋振兴案就宣判了。在各方的关注下，原本可能还得拖个一年半载的案子，这回判得够快。蒋振兴由集资诈骗罪改定为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，刑期六年，加上他已经被羁押了好几年，离出狱就不远了，可谓千载奇观。顶着重重压力，真要变成无罪是很难的，这个结果已经称得上是皆大欢喜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件案子也令律界一震，马秉权为了立功减刑，助警方打掉 G 市第一黑，顺理成章的由死刑改判为无期。没成想，人性这东西有时龌龊的惊人，哥哥还想方设法把弟弟捞出来，结果弟弟为了保命直接把哥哥卖了。以往傅云宪每赢一场官司，网上必然骂声一片，圈外人斥他为助纣为虐，圈内人则其操纵司法，反正就是黑律师黑心挣黑钱，理当千刀万剐。这回蒋振兴案骂声虽然少了，但案子结束后，网上的口水仗依然久未消停，仍有不少律师发文抨击，认为这案子明明就该进行无罪辩护，最后还是白白让蒋振兴坐了几年牢。蒋璇本来想给傅云宪定制一面锦旗，但那牢石子玩意儿军汉多了去，傅大律师收到后常常连看一眼的功夫都没有。后来蒋璇就将振兴希望小学里孩子们写的信烧给了许苏，由他转交傅云宪与何祖平。时隔多年，傅云宪又一次出现在何祖平的静人所，明理是蒋振兴案还有后续工作需要两所合作，暗理可能就是来看看许苏而今的工作环境。傅云宪一出现，所里的律师就都放下了案头工作，个个起身站定，对他行注目礼。傅云宪完全没把这群人当回事，连应付式的客套也一概全免，由外头的公共办公区慢慢夺入何祖平自己的办公室，整个律所也就一层。何祖平真是越混越回去了，经营多年也没有让律所壮大扳指，还是在这么一亩三分地儿养着这么点人。